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抖，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 早晨七点的 CBD，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2017年的春节过后呢，智联招聘全站的大数据显示，全国呢职场竞争指数是23.9，即23.9个人竞争一个岗位，而北京的竞争指数呢依然是稳居第一，为44.8。北京呢平均的薪资呢也位列第一，为9845元。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近日，朝阳警方呢是推出了朝阳群众 APP 系统，目前呢已经进入了上线测试阶段。通过测试发现呢，该系统主要包含了要案的通报、寻人、招领等功能，群众呢还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违法行为的举报。国内共享单车创始公司 OFO 标志性的小红车近日呢是悄然出现在了硅谷地区，在公园的一处供小孩玩耍的小游乐场边， OFO 小红车整齐地排列着，车况很新，看起来啊是刚到这里不久。醒目的小黄车呢自然是吸引了很多过路的人驻足，但大多数的人呢只是出于好奇，在车前的短暂停留一会儿便离开了。好了，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昆凌。好自然来得太像龙卷风，周杰伦宣布昆凌呢怀二胎了。日前呢，周杰伦是晒出了一张昆凌呢在游艇上度假的照片，照片中呢周杰伦摆出了一副很酷的表情，用手指呢指着身旁妻子昆凌的小腹，而昆凌呢则是穿着沙滩装，双手呢抚摸肚子，明显能看出他的小腹隆起。在此呢我们也是恭喜周董终于凑上了一个好字。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北京土著，希望这个旋律呢能够勾起你很多的回忆。 Thank you. 夕阳会荡破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风扇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儿，青花瓷罐跟着麦芽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儿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fe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丝，五两真正大包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片的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穿一杯加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香， 当老城边的夕阳会荡破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感伤。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要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啃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噱头是非常的纯。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一件够够够够不利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自身。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Go go go go 不离的门帘 check check check 刚买了半截儿，关一个天圈好似神仙儿， 切一片西瓜丝，五两真正的老皮脆沙瓤，当 夏天的烟熏不被遗忘，天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丝，五两真正的老皮 时间的烟全部被遗忘，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丝，五两真正的苞米脆沙瓤，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今天呢，歌曲节目的灵感来自于一首歌，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忽然想到，或许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有一首歌来代表吧。一首歌，一座城市，我们在一首四分钟的旋律当中，你好像可以看到你热爱的、你喜欢的、你想了解的那个他曾经生活的地方。说来呢，我和北京好像有着很奇特的关系。爸爸是杭州人，而我妈妈呢则是北京人，在其他的城市生活总觉得自己来自北京，而常年在北京呢又觉得自己有一些南方姑娘的矫情。一座拥挤的城市给了我一段匆忙的生活，在北京生活的每一天总觉得好像会有一些来不及。好了，听过了这一首《北京土著》，接下来呢，转换一下心情，我们去到另外一座城市，那就是上海。听到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上海1943》。 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黑岗，月月用开水写一个满。

天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 轩的香格里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送给你。我们说到香格里拉总是神秘，因为呢谁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地方，那位失联而获救的美国飞行员也只能说出它的大概方位，在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后来呢，这位飞行员走遍了迪庆的山山水水，哪里都是他梦中的香格里拉，却又不是他曾经修养过的香格里拉。一个梦中的城市或许会让我们更加的向往吧。听过了这首香格里拉，接下来我们继续乘坐音乐的飞机，飞到哪里呢？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郑钧的 回到拉萨。

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呢，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从将台路到首都机场辅路有4.0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28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北二环东向西，从鼓楼西大街到德胜门西大街有0.5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6公里。西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吴家场路到莲花桥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8公里。最后我们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西船街西向东，从北新华街到人民大会堂西路有0.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东长安街东向西，从大华路到南河沿大街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9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三，尾号限行呢是1和6，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这一时段听过了广告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阴，1到10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4到12摄氏度，上海晴转多云，8到16摄氏度，成都多云转晴，6到15摄氏度，石家庄多云，2到14摄氏度，保定多云，0下2到12摄氏度，涿州多云，0下1到12摄氏度，廊坊多云，1到9摄氏度，宜宾多云，8到17摄氏度，德阳多云，5到15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下巨婴症。说到巨婴症呢，是指心理呢冻龄的人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独立性，放弃了成年人的责任承担。儿女一方呢无负担的不客气，父母一方呢也是无意识的不拒绝。而巨婴症呢也是折射的成年人独立性欠缺，当然呢也是当下我国代际关系亚健康问题的反应。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呀，巨婴症太可怕，千万不要让心理冻龄啊。 正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 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鲁班的街道，鲁干的渔村，马祖庙的烧香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鲁班的清晨，鲁干的黄昏，还会遇着文明里的人。 描写台北的歌来自于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屋，城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恐怕这是当时也是时至今日大多数乡下仔在不属于自己的繁华都市里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所发出来的感慨吧。梦想的破碎，恋人的苦楚，时光的流逝，都让我们难以释怀。或许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文学是如此，我想对于音乐更是如此吧。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的听众，每一位听众呢也都有自己心中的一首歌。或许呢真正欣赏这首《鹿港小镇》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去感悟，也许在这种似懂非懂之间，你才能够理解音乐真正的内涵吧。看过了台北的鹿港小镇，接下来Nicole继续带你通过音乐前往下一个城市。接下来我们去到的一个地方呢，对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就是香港，至于谢安琪的《港女的幸福星期日》。 在茶餐厅，西多心麦皮，独名真的1746期，并和知己讲起郭仙妮。

听过了李志的这一首《郑州的记忆》，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最后要去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我的心目中非常美，也是我的家乡，听到羊痛乐队的这首《西湖》。这个时段呢，我们是分享了国内的一些城市，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到的城市呢，则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带着听音乐的心情，我们去看看其他地方的美景。 青砖如三潭，细细着湖水，微风摇花舞，时而又相约，时而又相恋，断桥何曾到过残雪，再也没有 起耳语，辛苦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节催婚逼婚的热潮刚过，又迎来了情人节，似乎呢是对单身人群的再次冲击。日前呢，真爱网是公布了2017年情人节调查报告。此次报告呢，主要是针对真爱网1亿会员的线上抽样调查。调查呢是抽取了1395份有效的样本量进行全面的分析。报告显示呢，超70%单身认为呢恋爱必过情人节。成都呢是荣登了浪漫之都的榜首，近半数情人节礼物的预算呢也是超过了1000元。青岛男、武汉女送礼最大气，共同下厨准备午餐为情人节浪漫晚餐的首选。男性的恋爱中啊，更缺乏安全感，更需要时时保持联系。男工程师、女媒体人脱单的意愿最为强烈。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根据美国财经网站报道称呢，原油期货价格日前呢是下跌，4个交易日以来呢是首次走低，主要是由于投资者担心美国的原油产量可能增长。与此同时呢，欧派克公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该组织成员国基本上是遵守了减产承诺，但这份报告呢未能对油价形成足够的支撑。提供网络餐饮服务，务必有实体店铺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呢将处最低50000元的罚款。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公布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呢网络餐饮服务第三平台要对餐饮服务提供者实地的进行审查以及实名登记。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微信。昨天呢是情人节，微信呢也是悄然提高了1对1的红包额度，而这一额度呢在昨天呢已经提高至了520元。当然呢也有不少的网友抛出了自己收到或发出520元的微信红包，并表示人性化的设计 get 到了。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调试一下心情，听到这一时段的第一首好歌，来自于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上个时段呢，我们是通过音乐的旋律去看看国内的城市，接下来我们是继续听好歌，看看世界各地还有哪些美景。接下来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去到的则是纽约。纽约应该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一定要去的地方嘛，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会同时有爱恨两极的评论。纽约的魅力呢，在于它的兼容并蓄。纽约是纽约，它不是美国，因为它和美国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而纽约的市民呢，也以纽约为骄傲。如果你知道如何享受人生，又热爱艺术，那么欢迎你来到纽约。 海滩连着你的风景，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又与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没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让你 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的挪威的森林，这首歌很有意思，它一半来自于书本，一半来自于想象，还有一半或许是来自于个人的感受吧。在挪威的森林书中呢，是提到了女主角直子所住的医院是在森林中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当我们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书中呢所描述的情景还一直会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让我们想到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他在你心中也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而这一片森林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最动听呢？或许就是挪威的森林吧。听过了这首挪威的森林，接下来我们继续呢通过音乐，我们去看一看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而这首歌的歌名呢，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塞纳河》。 你对爱并不了解，误会爱的分类，把最珍贵的玫瑰当作谎言蔷薇，相信了你的承诺，让爱蒙蔽我的眼，塞纳河的光线照不亮心的那边背。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呢，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科惠路到军民团结路有1.4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7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红叶路到垂杨柳东里有2.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3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有1.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3公里。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朝阳北路东向西石佛营路附近的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贞观村北大街北向南，从信息路到和清路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三，尾号限行是1和6，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妮蔻。 我之前呢对于 Lady Gaga 不太感兴趣，准确的说是不太理解，觉得她呢用流行的方式来讲，就是给我们一种穿衣过于古怪，音乐呢过于嘈杂，演出呢过于卖力。但是介于 Gaga 一直用自己对于流行音乐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反复的教育着我们，她的外表即在内，她的表演即真实，她的浮夸呢是种意识形态。我不可抗拒地去听了一下他的新专辑，却发现从封面到里面的内容没有一样符合上面的描述。新专辑的封面复古淳朴克制，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端庄，这印象里绝对是不会用在 Lady Gaga 身上的形容词。当然这也是我对于新专辑的最直接的感受，真的这次的 Lady Gaga 看似拿掉了一切让她走上神坛的必要条件，没有了可以在同性恋酒吧里热播的嗨曲，也没有生肉做的裙子，更没有满足小怪兽们奇思妙想的释放整我的脑洞。可问题是，我们到底怀念的是那样的 Gaga， 或者是这样正常的 Gaga， 我们会不会喜欢呢？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张新专辑从头到尾都与他2013年的那张商业口碑颇差的专辑划清了界限。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这张专辑成功地强调了他的声音和音乐性，至少在很多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你会发现 Gaga 的唱功真的是很不错。现在流行音乐的口味在变，听歌群众的审美呢也在变。当很多歌手在搞怪界搞出一番名堂之后呢，就会接连的拿出超越自我的音乐作品。Gaga 呢该如何在自我的唱片记录里再画下惊人的一笔？前两年的尝试，我觉得或许给他带来了一些灵感。于是呢，这张新专辑里，我们听到带有浓重的电子味的乡村音乐不再是 Gaga 的舒适区，他也玩起了乡村、民谣、体育摇滚等等。 他放弃了像之前一样高举自我名气大旗的赞歌，多了许多社会的关怀和自我的治愈。听着 Lady Gaga 的新专辑，不说好或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 Lady Gaga， 可能呢大家需要时间去习惯，也可能他后面又会怪回去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 Lady Gaga 的性格，面对的这一次打的正常牌，我相信他是不会允许自己使用第二次的。 Take my hand, stay Joanne, heaven's not ready for you. Every part of my aching heart 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

古的壁画，凝固花样年华，和城墙对话，他一片涂鸦，曾见过他，差一秒，用一生都触摸不到他面颊。他走的刹那，我却刚刚到达，没留一句话，一封电邮都来不及发。从海角到天涯，可以做罗马，路太多分岔。我们之间永远的时差，它留给我浪漫的童话。如果早2000年能不能遇见他，谁来调整爱情的时差，勇敢跨越宿命的步伐。公元前的秘密，谁给我解答？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当年。 大家早安，我是妮蔻。最美的爱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如果你烦了，我就把肩膀借给你；如果你冷了，我的怀抱温暖你；如果你先走了，我会数着回忆过日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再直到我们再相遇。 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离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你层层的泪水会从 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为你湿的泪想留你一岁，说到感情有变动的状况，某人太绝对，为你湿的泪在午夜梦回，其实明明了解就是在当时